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那么接下来大家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首歌是收录于张惠妹1999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的歌曲呢，也是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你是不必压抑，谎言叠满一地，换过一季心情和落落寡欢的面具。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多开心，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从今以后我不怪你，而一个是你。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是风是雨，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你是无需唤醒，挥挥衣袖而已，云彩阳光与我的灵魂还留在原地。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感情，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感情，从今以后我情绪，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就让我偷偷的想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张惠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其实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怀中拥有着一个女人，心中却期待另一个，对怀中的这个女人有一些愧疚，但是对得不到的那个人还有着无限的想念，尝试用替代的方式去转移感情，却不料是徒劳，得不到的才是心中最渴望的。 期待的却是她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都是用无恙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月之风 因为你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一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双手环绕，舍不舍得睡着，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他的双脚沙滩上的不好，线条像冰山的雨季，衬衫里的腰，什么都撑得老嘴角，微翘，看来可靠的笑，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就该压抑，粉红色的秘密，冻住在看守心，渴望的亲密，究竟躲在哪里？谁的唇能变成我的吻？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准不准一整天不出门，睡觉哭闹拥抱，想听到他胸口的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维多利亚的秘密》是张惠妹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专辑《Star》当中。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来自齐秦的《往事随风》。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我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天早泄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你的样子，来自林志炫。林志炫在1995年翻唱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一个人的样子》这张专辑当中，把这首歌改成了抒情摇滚风格。当然对于林志炫来说，其实这首歌非常的考验实力，因为罗大佑一气呵成，并且十分具有个人风格的一些唱法十分困扰着他，但是经过改变之后的抒情摇滚风格让林志炫声音最阳刚的部分表露无遗。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告别爱的夏》，来自金莎。 快要失去你才准备，阳光在后退，我们后悔。我可以习惯独来独往，不痛苦就快乐。初夏